今天早上起来你先汇报一下吧。好多人我告诉你这星期特别想你， 真的 哦，一说油饼女神她之前怎么着，她干过什么什么事儿。 我刚要说是想我还是想油饼 那就不知道了。 我吃了一个双层的三明治加上 双层的三明治 啊， 我都没见过 这是四片，就是把两个面包片中间对着角切一下就变成了四个角嘛。 那不就是形状的改变吗？实质并没有增加吗？ 但一般人家都是上下一层一加、 哦、 我等于是四张面包片加在一起了、 哦、 里边又加了蛋和肉松这样。 对呀，我告诉你， 然后呢我是觉得西式有的时候吧可能完全不太配搭我们的中国味、嗯、所以我临出门看见卖手抓饼又来了一个然后加了鸡蛋和蔬菜，后来发现鸡蛋有点过量。 你这胃真能成，这一早上起来、嗯、真不老少， 但是现在正好 大家听好了吗，油饼女神又重回江湖了。从今儿开始，反正至少我吧，从今儿开始至少要陪伴大家两周的时间。他们俩都休假去了。 哎，你这个是属于 太过分了，他们俩 这个说哈，开心在前、啊、哈， 享受在后， 回弯在后 得嘞，今天呢咱们不说那些苦哈哈的事儿哈，周末咱们就来说说开心的事儿、嗯、 好，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说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选择出去看电影，最近啊这个电影市场好几部电影是轮番登场，其中有一部大家特别喜欢看、 嗯、 嘻嘻哈哈的大周末的，尤其是放了暑假带着家人朋友孩子一块看看，挺好的，挺搞笑的，叫那个叫西红柿首富。 哎呦，这不是正好吗，像我一样看完电影回家这个发发白日梦嘛。 啊，是吧， 对不对、哎、 大概剧情啊我虽然没看，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啊、 就是说呢有一家亲戚给他们家这孩子呢留下10亿元，但是呢你必须一个月之内给我花光了，然后才能继承其他的更大的一部分财产。 这个是难题吗？ 我天呀，这个难题太大，10亿啊，一个月呀，你想想通过我们的想象力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花掉它。 100套房 我天，那人家是不是有具体的游戏规则，我因为我没看不知道哈。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假设你就是那个西红柿的首富，你怎么来支配这10亿元、 哦、假如我要像主人公一样完成任务、哎、是吧，一个月内花完 啊， 有真的是分分钟，我跟你说大家所有人每天在做计划，就怎么能多省一点， 除了买10套房之外，我告诉你啊， 想不出来这些 对呀、啊、你看人家在剧里边又包了一个什么会所，又吃又喝又玩又买，反正好像还是没花了， 吃玩买我觉得10亿元一个月可能不行 啊。 但是哎，咱们不是有很多预售卡的活动吗我花不完我可以先存吗？ 你先存10亿，我天呀， 分散不能在一家存， 那会所不得开心死了，直接卷款就跑。 对对对，我觉得 人还等你回来，哎呦我的天，你再想你再想， 每家不能存太多， 每家存1000万，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啊、我可能会想不起来存在哪 所以说我告诉你，真的如果这么一大笔钱就突然摆在你面前的时候， 不能投资是不是，比如说 好像是不能投资，就必须得是花出去见流水的。 我觉得范冰冰的公司比较有潜力，我投他点入。 你还敢投呢，他们公司的人刚进去一个。 哦，那个 别说了啊， 那就是嗯冯小刚的电影 我看你是快了，我告诉你哈来这糊涂的旁观者说，西红柿首富那不就是100万英镑的故事吗？差不多，有点类似。 对， 嗯，但是人家就必须规定在西红柿之内完成，这个 西红柿之内吗， 就在这个城市之内完成，咱不能去英国伦敦呢、哦、是不是。多多就说了，要我就把我们公司买下来，我来当老板。哼，我们老板应该不会听广播吧 哎，这个名字好像刚刚早上起来给我挪车的那位朋友车上贴的 是一样的。 对，就嘟嘟嘛。 你们这街里街坊的都不认识呀？ 就是每次挪车就大家都认识就是经常挪车这几位 哎，你就应该检讨一下，为什么你每次都挡人道呢，你这姑娘就 今天是他们给我挡上了而且最逗的是今天有两辆车给我挪，后来有一辆车一下来一看，嗯，这不是前两天做客我们台的某位嘉宾吗？ 哦，真的啊， 是某一个乐队的成员。 哦呦，离咱们家那么近呐、啊、 他住6层我住16层 离你更近 这以后晚上是吧，三五好友可以约一块儿小酌一下，他平他在旁边平台一下吗？ 其实上次吧，他们来做节目，我碰见了他们乐队， 嗯， 然后呢，我打电话我就说，哎呀，那个我得不能太晚回家，该怎么着？后来他经纪人听见了，说的，你住哪儿啊？我说我住双井当当哪儿？他说，你们家是不是12点之后还得爬楼上去停电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就指了指那歌手，他也住那楼。 太痛苦了、 他说就听你们打电话的内容说的都差不多，哎呦，应该让我走啊，我10点就得走，我12点前得回家， 要不赶不上电梯。你们也太懒了，我告诉你，这样10亿元就在你们家楼安一个24小时电梯，花不了10万， 一个月内能完工吗？就怕那个施工队让人说，哎呦，您之后再付尾款。 咱们这中国速度，10个告诉你我都建起来了，肯定没问题。 不行，这个安全起见，多建几天。哎呦，我真累，我没有这钱。 得嘞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交流一下。今天我们呢赶上周末，所以呢咱们就来说点轻松的一个话题，敞开了聊哈。假如您是那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那人儿，您有这么10亿元，一个月里头，您打算怎么把它给花光了？好吧，告诉你方法。 好好想一想。 嗯，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燕京八景荷塘月色将出现在年底开通的6号线西延线上， 城铁13号线五道口桥下空间改造成了停车场。 网友微博求票遭山寨票务账号的诈骗。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呀，不得不说，早上起来就有气我们的一丈模7:39说我在日本发来美食报道，你看看，又有寿司，又有这生鱼片，又有这个日式炸鸡， 哇， 还有拉面，哎呦，大早上起来你们三口子吃不少， 你看人家还有造型呢， 对呀、啊，哆啦 A 梦、机器猫 啊，这大熊吧， 大 其实他叫康夫， 啊、对，康夫康夫， 小的时候他叫 大熊，不是那胖子吗？ 你看，这就是你看他暴露年纪，咱们这一代小的时候看到刘纯燕配音的那版， 嗯， 这个康夫君就是机器猫的主人那个小男孩， 对啊，戴眼镜的， 但是到后来动画片改成了哆啦 A 梦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就变了， 他就叫大熊了。 那个大熊呢叫什么？叫小熊。 叫什么来了？反正他就叫大熊 了。大熊了哦。 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以前的翻译的问题，还是就现在就是归正成正确的了，还是因为就又改了音译的。 这么着，咱们问问一丈模呗，他不是在那边呢吗？ 好，那 我们趟趟路子去啊！ 我记得他之前就说开始跟魔草俩人计划着日本之行哈。 现在终于成型。 成型了，好，咱、哎、听新闻吧。 来关注一下哈，北京人熟知的燕京八景荷塘月色将出现在年底开通的6号线西延线上、北京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公室会同了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对地铁6号线的西延、8号线的3期公共艺术品设计方案。公示工作日前结束，那么从公示方案上我们看到啊，春夏秋冬四季景色都被设计进了6号线的西延线，哇，真漂亮。那么6号线西延工程呢，是从五路居站继续向西延长10公里左右，共设有车站6座。那么自东向西依次是田村站、廖公庄站、西黄村站、苹果园南路站、苹果园站、金安桥站。那么根据工期的进展呢，年底啊将率先开通苹果园以东的4站。那么在短短的6站当中，公共艺术品啊就展现出了咱北京的四季之美。 地铁8号线3期的珠市口到银海站同样也计划在2018年的年底开通。在各站的公共艺术品当中呢，天桥站成为一大亮点。在地铁天桥站的站厅层将用2幅巨型的壁画展现天桥丰富的文化。8号线3期的其他各站则主要展示了南城生活的方方面面。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出行哈，京藏高速辅路大修工程有了最新的进展。京藏高速公路西关环岛至南新路段北辅路进出口改造工程已经是开工建设了。京藏高速辅路西三旗至南口段大修工程也已经是完成了招标。那么京藏高速公路西关环岛至南新路段北辅路进出口的改造项目是位于昌平区的西北部，路线穿越了昌平城南街道、十三陵镇以及南口镇。那么这项工程啊，将在三处进行啊进出口环堵的手术，改造完成之后将缓解拥堵的状况了。 在清理了聚集的商户之后，地铁13号线五道口桥下空间中关村段改建成了拥有228个车位的便民停车场，即日起向社会开放，费用呢将会低于周边的停车费，而且周边居民还可以申请包月，每月仅需150块， 真划算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了。在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市发改委主任谭旭祥受市政府委托报告本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的执行情况。本市上半年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8%，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8.8%， 上半年 CPI 上涨了 2.3%。 那么今年呢，将新增大约3万个学前教育学位，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二期工程也将于年内开建，首批积分落户工作也将于年内办理手续，都是好事儿哈。大帅有希望了。就是他的落户嘛， 这个积分落户哈， 反正终于办下来了啊、哦，没有那么容易啊。 我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吧？ 哦，那大帅你遥遥无期了。怎么这样啊？我这个人性啊，那不能再说了。 好的，了解一点医疗方面的消息。日前的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人社部等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呢，2019年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将全面启动实施。同时呢，今年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同步提高，各自新增了40块钱，达到每人每年220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小区的老旧供热管网的改造吧。 好， 今年呢，我们将完成100个小区的改造。目前的多个小区呢已经是开工了，预计10月底改造工程将全部完成。到时候咱们全市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啊，将基本完成老旧供热管线的改造。咱们今年冬天更温暖了。 哦，那我们家是不是可以顺便跟着改改？ 肯定啊，2000年之前嘛。 太好了 啊、 我们家，我妈他们家也可以改，哈哈哈。 别热着就行啊。 对，近日呢，北京市网信办、北京市公安局针对这个陌陌匿名板块存在用户匿名发布谣言、侮辱、诽谤他人的、侵犯他人名誉的、隐私的这种合法权益的问题，依法联合就是相关的负责人，责令其限期关闭匿名、关闭信息功能，加强用户的管理，全面整改。我们现在对于网络安全是越来越严查了啊， 对，极其重视的。 对， 不能出任何的问题哈、保证我们的网民的安全。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互动的一个话题是最近热映的一部电影。如果您是西红柿首富的话，那么在一个月之内您是打算如何花掉那10亿元的呢？给我们来出出招吧。 不是被他嘲笑，不是被他嘲笑，没有谁能灭亡。 这一丈模就说10亿分分钟我就花完了，我买架飞机，我把菜白买空，我冠名876，以后就叫魔音876文艺广播，苗山就是1号女主播。那高磊这个职位就不说了吧。 嗨， 咱们制作广播不接广告，不就是烧钱吗？一个月之内您把这所有的事儿全办完，您厉害了，大哥。 人一上我就说了，你刚才给我这个任务完成了 啊， 我打听了一下 啊， 野比等于康夫， 哦， 等于大熊 啊，是吧？ 那个胖子是大胖，现在叫胖虎， 哦， 还有尖嘴那个叫强夫， 嗯， 以前叫小夫，我记得他以前叫小强， 哦， 对不对？ 小强，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女孩子是静子，现在叫静香了，以前叫机器猫，现在叫叮当。 哦， 然后呢，阿蒙是港译，现在是哆啦 A 梦。 哦，明白了，原来是有这么一个传承， 对吧？我记得咱们看的刘春燕那个配音那版是机器猫， 对， 中央电视台播的那个， 那早了。 然后对，然后你看现在这个野比，就是我记得野比是对的，因为咱们叫他康夫君的时候，他的那个全名是野比，是他的名字嘛。但是这个大熊确实是现在哆啦 A 梦里面就叫这个男孩是大熊了。 而且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动画片之前，我们是看小人书， 嗯， 小人书里边就是康夫。 对，肯定是一波人翻的。 对对对，你知道吗？后来才越来越改，越来越我都不认识这些人了。 不是， 行了，我们不管他了。 人还是这些人，名儿已经叫不齐了。 对呀，我们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互动信息吧。 好， 南城老七说，10亿元我就把全市卖早点的铺子我全给承包下来，让他们炸糖油饼多放糖，免费发放，还有牛奶豆浆随便喝。哎呦，南城老七，您家在哪儿？您不会就冲着我们这油饼女王来的吧？人可就爱吃糖油饼 耶， yeah！ 配豆浆。 然后呢，沈这位朋友就说， 嗯， 我顺便问一句啊， 啊， 买架飞机大概多少钱？ 我告诉你，我之前我记得好像某个名人曾经披露过，他买了一架飞机大概也就2亿元人民币。你不能说你买空客去啊，你买那个波音去啊，你就买那种私人飞机小型的也就2亿，我告诉你。 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还是这么想， 啊， 就是我们毕竟呢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不能老有这10亿，对吧？ 对呀， 有一次10亿的时候得好好花，你说我要买一空客我干嘛？ 你得好好想一想怎么支配一下，你说是不是？ 对，我们 而且一个月之内花完啊。 哎呀，这个你要是这样吧，你要是告诉我后边还有好几十亿， 有， 那我就随便花。 有有有，你必须得先把这花完了，后续才能有。 那就买飞机呗，买潜水艇。 我的天，大家敞开了聊啊，今天是周六，咱们的话题呢比较 开放，随便想。 对，如果你是西红柿首富的话，这10亿一个月之内您怎么花完呢？ 很多朋友会说，哎，这不刚睡醒怎么又开始做梦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接下来热点消息，我们来关注这件事儿哈，大家呢也得提防小心一下了。近日呢，多名网友反映在微博上购买演出门票的时候遭遇了山寨票务账号的诈骗。那么记者调查发现，微博上打着票务网站工作人员旗号的山寨账号是不在少数，大多是通过发布有票信息和主动接近求票网友的方式售卖并不存在的演出门票来骗取您的钱财了。那么对此呢，一家票务平台的官方客服就表示，目前呢向该平台投诉称被山寨票务账号欺骗的用户超过了100人，在这儿提醒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应该认准官方平台。 没错，来自澳门的熊女士呢，一开始呢只是发了一条微博求票，她原本想买偶像9月22号和9月23号的演唱会门票，谁知道各大票务平台都已经售罄，无奈之下呢只好这个发微博求助，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转让门票，谁知不到半天就有多位网友留言称自己有票。熊女士呢权衡再三，选择了一位微博名为大麦综艺妙手的留言者。这个熊女士就说呢，她用的是大麦网的头像和名字，告诉我呢她也还是这个网站的工作人员，所以我才决定找她买票的。 怎么可能自己网站的工作人员倒腾票，那不是找出事儿了吗？您 而且就算是她也不能打着那个网站的名义啊，对吧？ 对呀，那么这个大麦综艺妙手呢就告诉熊女士说，自己卖的呀是平台的原价 价票，但是不能够通过大麦网的官方平台支付，人说要通过第三方支付或者是银行汇款。熊女士这琢磨了，就说当时呢我是有点怀疑，但是她呀给我发了很多这家网站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的照片，而且呢一直就催我您赶紧打款呀、订票啊，一时着急我就付了款。那付款之后呢，熊女士就多次询问，哎，这门票哪儿呢？却不想被这个综艺妙手的账号拉黑了。这个时候熊女士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遇到了骗子，整个买票的过程当中她向这个综艺妙手汇出了9405块钱呢。 啊，随后呢记者致电大麦网的官方客服咨询这件事儿，客服表示目前大麦网没有开通在微博上就个人售票这个渠道。网络安全工程师李志就表示呢，随着移动支付的不断推广，利用收付款二维码骗取钱财的代买票骗局是越来越多。鉴别这些骗局的一大标志就是是否要求私下打款这件事儿。通常来说如果要求私下打款基本上都是骗子。而且这位工程师还表示呢，要提示消费者，互联网时代线上消费还是要认准官方平台，以最大的程度降低被骗的可能性。 对，反正我觉得这种事情啊一眼我就能看穿，这位曹女士肯定也是当时啊熊女士 太着急 太着急太想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了。你想咱们其实 APP 我也挺多，我下了大麦什么永乐还有中演票五通， 他说各大票平台卖 光，最后您也可以去门口看看有没有啊。 其实门口也有可能是假的， 有退票的呀， 也有假的， 也有假的呀。 对，有一些黄牛票是真的是假票。 哎呦， 所以我其实我 是没少吃亏是吗？ 我建议大家啊，如果真的就是想从个人这儿转，这算是闲置物品对吧？ 有， 因为很多人就买了去不了，所以我觉得您去专门的闲置物品互换平台上交易。 嗯， 比如说有一些人 有 啊。一会儿我就给你看看这个平台上，你只要通过这个平台付款，一旦这张是假的，你可以找平台说这东西是假货。 哦，因为有平台在这做保障。 对， 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像比如说某宝一样嘛，就是相当有第三方介入，所以任何交易全部在网络上，哪怕就是两个人物交换，或者是说我有个票大家转让低价，但是我拍了图片在网上，然后你曾经有卖的痕迹，这都是有痕迹可寻的嘛。 对， 对， 对， 而且呢对方用户要实名认证。 哎， 所以一定要在官方的平台上面交易，绝对不能私下干。 实在不行啊，就买一张这位歌手的 CD， 咱们回家听听， 省不少钱呢。 那当然了，一张 CD 现在才多少钱？ 9000多，能买900张。 我的天！聊聊，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话题。假如您是西红柿首富，这10亿元您在一个月内打算怎么花光呢？ 嗯。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Come to the theater, join the thea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follow the Beijing Culture Radio Facebook page and the Summer Party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一汽大众。 好消息，

太有意思了，是不是？咱来说一下缘起啊。最近呢，电影院正在上映一部电影叫《西红柿首富》啊，又是开心麻花的作品，非常的搞笑啊。里边呢，给人设呢做了一个设定，也就是说呢，你一个月之内必须在西红柿之内花掉11块钱啊，11元钱。你看我这么多钱，我都不会说了，你都没见过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大胆的设想一下，周六嘛，咱们就说点轻松愉快的话题。如果换作你是西红柿首富，你有这11元钱，你打算在一个月内怎么把它花掉？说一说您的设计，咱别啊特别老俗套的，比如说我买10套房，我买5架飞机，没意思，没创意，对不对呀、啊？您得想点有花样的，是不是？ 这个 AWYK 我喜欢他的话， 什么？ 他说我要买一条街的车位， 为什么？ 看来这您跟我一样，每天给人挪车去，是不是没地儿停？ 随便停以后是不是？这一条街呢，我愿意停左边停左边，愿意停右边停右边，愿意停前面停前面，愿意停后边停后边。 就是空着它。还有死丫头就说了，10亿还不好花，我就在各个宜居的城市各买几套别墅，豪华装修，哦哎、再配上豪车、哎，剩下的钱给全国各地。一个穷苦一点的地方我捐了，我建学校，我再捐给这个生病没有钱治病的人。 嘿， 这花的不快， 这花的一个月之内可能稍微慢一点， 装修装不完。他那个要求得完工吧、 哎、对对对，得呈现出来， 您得买精装修的别墅。 然后买高级的家具， 还不能买期房，得买现房。是吧？ 樱花就说了，我买断公交公司和出租汽车公司，让所有人出门坐车打车，咱不花钱，对不对？直接坐，这样那私家车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开车上路了？那是不是这交通就不会拥堵了呢？ 嗨， 可以，您这想法不错。 跟过去说再见就说，10亿用不了一个月。 哇， 我首先我就注资这个购物网站，然后买房买车娶媳妇儿。 我的天， 你想说的是关键是娶媳妇儿吧？ 对呀。您这注资8亿那不行，人家说必须得现钞花出去。 我觉得啊，这个电影里面娶媳妇儿彩礼应该不算，因为这相当于跟你存钱一样，对不对？ 那当然，他不就是你吗？你就是他的呀， 对吧？ 真是。人一丈魔说了，高磊说等票太正确了，我去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戏院听京剧，都是在等票、等退票。很多人的戏票都是送的，不爱听戏呀、啊。我是真喜欢咱们的国粹京剧，哎呀，这 可以呀、啊， 这叫良好并益好。我能以优惠的价格听戏，基本上都是5折，人家能换回点经济效益，不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真是难得年轻人去长安大戏院，我以前经常去， 你是吧？ 我自己去过2趟3趟的。 你听哪个角儿的呀？ 我是这样的，我小时候不是学过嘛，所以我专门挑我小时候学过的段儿。 哦， 我就想听一听，如果我当年继续的话，可能比他强。 这只是一个梦。 真的，因为以前谭正言是我同学 啊、 哦，所以以前看着他哈，没想到如今长得更高 了。人家是传人呀、啊，人家是谭家第5代传人呀、啊，您是正根儿啊。 但是小时候跟大家一起学戏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很多老师都担心说，哎呀，这以后现在这么高个儿怎么办？然后现在一看更高了。 对，人家不怕，人现在还向娱乐圈发展呢，是不是？ 对对对。 人家接着说说，哼，要说起花钱这事儿，我干脆就把长安大戏院买了，我天天花钱，我请角儿来唱戏。我不卖票，我不盈利，我就为了过瘾，又让更多的戏迷朋友能够现场看到角儿们的表演，天天开大戏，那不错嘿。但是他们唱得过来吗？是不是哈、啊？ 这个随风飘走的云就说：“我有10亿，我要买一个退役的航母，我出海旅游。”你不，您这想的不是特别彻底。一，这航母估计不卖私人， 就是 就算卖您，您会开吗？ 您得找个人，您得。再找一批人马开， 对， 那就太麻烦了。 一个月 之内完成不了，您环球世界咱们也得半年吧。 最可怕的话，最后您拉了一堆饥荒。如果这10亿没花光，没完成任务，然后您还拉了一堆饥荒，可怎么办？ 对，丽就说了，我先请了一个月假，我买个海岛，我当岛主，我再买个飞机，我买个游艇，我直接我在那儿，我穷人乍富，我先玩一趟去。我好，这不错，你看。这丽的照片就是在机场 估计是咖啡厅里边，远远的望着停机坪那私人飞机，这肯定是私人飞机，应该是小飞机， 没错没错。 哎呀，就梦想着，哎，这飞机要是我的怎么好吧，真是没想到今儿您就梦想成真了。 嗨，这个 A 快乐的笑颜说，我要有10亿，我要买一个老北京四合院。 哦， 这得看多大院，您不一定能买， 还真是， 是吧？ 啊，对吧？咱们这好几条街呢，您要把那条街买了，估计不可能。哎呀，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交流，说一说，如果哈，给您一个假设的平台，您是这个西红柿首富，您有这10亿元，您打算一个月之内怎么把它花掉？想得越精彩越好，我们听听您的高招。 对，然后呢，如果想找到我们呢，就别忘了在微信里打开之后右上角加号，等加号，然后再点这个公众号，添加朋友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北京文艺广播等着您的答案。 齐德龙东强说了，10亿想迅速花完，直接全部买彩票。您 买 不了，您都花完了，您再中一个，中一500万，得不偿失吧。 中俩怎么办呀、啊？ 真是、啊，这担心劲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北京时间的8:11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晚上呢，北京中赫国安队呢即将在中超联赛第14轮争夺中客场挑战上海申花队。那么由于呢周中啊刚刚是与上海上港经历了一场点球大战，目前呢全队的体能问题到底能不能应付即将到来的京沪大战，哎呀，也是成为了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嗯， 而在周四这宝贵的休息时间里，教练组到底做了哪些安排以帮助队员们尽快的从疲惫当中恢复过来呢？ 当天上午呢，球队在酒店的健身房和游泳池就安排了2项不同的训练，但目标呢却十分统一，就是让拼搏了120分钟的国安将士们尽快的将肌肉放松下来，以开始准备下一场和上海申花队的联赛。所有来到上海的球员都参与到了这两项恢复训练当中，而整个训练的时间也并不是太长，毕竟刚睡了一觉的球员们身体状况呢还没有调整到最佳。 嗯，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吧，今天晚上这个北京国安能够在客场挑战成功，是不是？ 嗯， 继续他们连胜的势头。听说好像今年联赛他们也有可能夺冠耶。 是吗？ 这多少年之后了， 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就期待一下啊。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佳进球。 嗯， 国际足联宣布，经过了数百万球迷的网络投票，法国队的球员帕瓦在与阿根廷队的比赛当中奉献的外脚背抽射得分，被评为了今年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最佳进球。 俄罗斯世界杯64场赛事共产生了169粒进球，根据国际足联的透露呢，超过300万球迷通过了国际足联连官网参与到了最佳进球奖项的评选，最终22岁的帕瓦踢出的外脚背世界波脱颖而出。 嗯，俄罗斯世界杯1/8决赛当中，法国队的左后卫埃尔南德斯送出了传中球，阿根廷队的防守球员没能解围，禁区外的帕瓦顺势用外脚背踢出了一脚弧线球，皮球呢就如出膛的炮弹一般的入网。那么此球的帮助法国队2-2扳平比分，最终他们以4-3淘汰了阿根廷，之后一路是杀进了决赛，捧起了冠军奖杯。 哇，他这一球也是怎么说呢，改变势头，真的是改变扭转局势的一粒进球。 那当然了， 这个帕瓦成为2006年设立世界杯最佳进球奖项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欧洲球员。2014年世界杯该奖呢是归属金靴奖得主哥伦比亚球员哈罗德里格斯、而2006年以及2010年这个奖的得主分别是阿根廷的球员罗德里格斯，还有乌拉圭的射手弗兰。 好了，说过了足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 嗯、 NBA 达拉斯独行侠队日前的官方宣布与中国球员丁彦雨航签约。丁彦雨航呢将代表该队呢参加 NBA 的季前赛，那么其中包括十月份在上海和深圳举行的两场 NBA 的中国赛。如果丁彦雨航能够在 NBA 的中国赛上登场，也将成为继姚明和刘伟之后第三位亮相这项赛事的中国球员啦。 虽然这个独行侠队方面并没有公布合同的细节，但根据 NBA 官网的透露，双方签订的是一份训练营合同。除了随队参加与费城76人队的 NBA 中国赛以外，丁彦雨航还将参加季前训练营和其他的季前赛。这份合同呢将在季前赛结束后到期，如果丁彦宇航发挥出色，他将有机会与球队呢签订新的保障合同并留队，从而征战新赛季的 NBA 比赛。 加油喽！哎呀，有这个在球队当中表现不错的，也有这些老将，哎，反而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谁呢 ？C 罗。 嗨， 去年七月份，西班牙的税务部门与马德里地检署以四项税务犯罪的名义对 C 罗提起了诉讼，指控他在2011年或那么早到2014年期间涉嫌逃税高达1476万欧元啊！ 他是哎呦，这正好是我们的话题。哎呦，您这个钱要搁我，我可怎么花呀？ 真是我的天！ 对，7月26号呢，这起案子就有了最终的结果。C 罗承认了全部指控，而且随后呢被判处了2年有期徒刑和1900万欧元的罚款。不过在西班牙，如果是刑期在2年或者2年以下的初犯呢，可能不用坐牢。C 罗正好符合条件。因此呢他也被施予了缓刑，不过他向西班牙偿还全部的税款和利息这事儿是定了的。 嗯，那么西班牙财政局呢随后已经是批准了 C 罗之前和西班牙检察院以及司法部门之间达成的协议。西甲的两大豪门皇马和巴萨网罗了大批世界顶尖的高薪球员，然而呢顶尖的球员多，税务问题也就跟着越来越多，逃税几乎成为了效力于这个联赛里所有球员的标配。你说你何苦啊，您都是世界级的球星了，每年都在创造了那么多的收入，而且你是那么多年轻人的榜样，你做点什么不好，把球继续踢好了，多进几个球，对吧？您逃什么税呀、啊、您哪还不够花的呀？ 但可能盘子太大自己也不知道，或团队太大、 哎、 但是人态度还是挺好的哈，人家认错嘛、嗯，所以呢认错是好是第一步，但是希望以后不再犯， 那 才更重要啊！ 不能都不能再犯了，你知道吗？ 没错。急死我们俩了，真是这么多钱呢。 哎呦，1000多万欧元和10亿，哎， 还得乘以7， 现在是7.9了，将近8了。 是吗？那就8，我算算啊，八四八三十。真的1亿多了， 人民币 4832，1亿1000万，有钱咱俩这个 没见过，我们俩这个数学呀，真是算得高高的了。 主要是从来钱上没有牵扯那么多位过， 这个事 儿没有经历啊， 一直让我们烦恼到今天，送给你吧，你在烦恼什么呢？ 又不会淡的吧，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会等，写的话， 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是话， 来继续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您有10亿，怎么花这个钱？难受的李小胖说了，如果我有10亿，我就盖儿童医院，一楼一半面积游乐园，二楼一半面积游乐园，三楼一半面积游乐园，一共20层。好嘛，您这是开游乐园呢，您这是开儿童医院，不过我觉得也行，对吧？ 就是平时排不上队的，自己都想来一个。 哎，就是比如说那看病的小朋友，尤其像暑期，对吧？这个看病的小朋友多一点，那排号的时间又长一点，那咱们就听叫号，等待时间，咱们就在旁边游乐园玩会儿呗。一叫109号，哎，该我了，我去了，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 啊，香鱼丸子就说了，10亿呀、啊。其实好话 哟， 拍卖界的中国十大镇国之宝和中国的十大传世之宝都是我的了。即使是现在的世界首富，身价超1000亿美元，倾家荡产也没法得到其中一件呢。10亿，我就买一些欧洲的皇室珠宝吧，因为他觉得中国咱国的那些他都买不起， 买不起。 对 对， 然后说再在德国买个城堡，过着幸福的生活。 嘿。 我觉得一个月您办不了手续，欧洲那速度 是吧？欧洲，而且城堡也不是很贵，好像。 我跟您说，欧洲城堡可能比那些现代建的房子要便宜的多。 就是欧，就是德国现在建的一些现代 建的新建的别墅、哦、或新建的这个独栋别墅，在水边上的这些， 肯定贵得去了。 对，这城堡还真未必贵，因为维护它很贵，很多人是不买的。 对， 所以很多城堡就荒废了。 哎呦，您这么着，您就出笔钱给他们，因为德国我知道有专门的德国城堡之旅。 嗯， 您就把这条线路上所有涉及的城堡，您就无偿给人修复一遍。 对，可以修复这条线上的城堡不卖， 完全做公益了。咱们 对，因为那个城堡路线啊，基本上一多半是皇家的。哎、 哦， 其实给大家一个妙方，你知道很多朋友是不懂德语的，但是在德国能知道童话故事里面的讲的那城堡，大部分都在德国。 对， 那是怎么分辨哪些是皇家城堡，哪些是私人家的？ 快点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首先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您看这城市，如果这城市名字啊，在德国叫什么什么堡的地方特别多。 对啊， 比如说奥古斯堡、 汉堡、 汉堡，这些都带堡。但那个德语名字里，你看那个后缀是 BURG 还是 BURG 还是 ERG？ 有什么区别？ 如果是 BERG， 它代表这个城市有山， 有山， 你知道吗？这个城市是有山尖儿、有山峰的。 那堡呢？ 然后如果是有 BURG 这个后缀，这个城市是有城堡的。 哦，那是皇家的吗？ 如果是皇家的，比如说新天鹅堡这样的、你会发现这个地名后面会加一个 SCHLOSS。 哇，好复杂， 不不 记不住， 其实念起来叫 Schloss 嘛。 哦， 这个就是皇家城堡的意思。 哦， 就有这么一串词儿。 对 ，Shiloh， 对， 就是有皇家城堡， 就是这个城堡现在就是无论经营还是怎么样，各方面全是归国家所有。 得嘞， 就是 Shiloh。 来，李小胖，去德国买十个去。 买人不卖， 就哦，人家是 不卖， 人家是贵族的是吧？ 石老师肯定不卖， 世代相传的， 世代相传的那些就算卖，我跟你说，一个月手续办不完。 怎么着？你还没辙？ 我在那儿待那四个月啊，我们家门口建了， 你想买十个来着？ 不，我们家门口有一个房子，可能是有点问题， 嗯， 墙外立面， 嗯， 有一个重新加固，这搁咱北京两天吧？ 对呀、啊， 我在那待了四个月。从去他们就搭着脚手架一直在那修，我走还没有修完。 正常，这在国外，我姐不是在新加坡嘛、嗯，他们就建一个地下通道。你说地下通道，咱们也就一个月， 对， 俩月最多了吧？ 对对， 两年还没建完呢。我告诉你， 肯定人工贵啊。 每次去我都说，怎么还这样啊？ 人家一看就是在那修一修，哎呦，下班了。 对，然后就看几个印度工人在那聊聊天，然后听着音乐，然后刷刷墙，搬搬砖。你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干几个小时，好轻松哎！ 哎呀，这个轻舞飞扬就说了 啊， 我担心啊，我不是担心花不掉，我担心下个月怎么过， 因为差别太大了，是不是？ 对，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开动脑筋来说一说您怎么花掉这十亿元。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这一节最后呢，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影视和文化方面的消息。 嗯， 八一建军节将至，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金沙江畔》，方志敏呢将分别于8月1号到4号、15号到18号接连上演。 泰和音乐集团日前正式宣布呢，原创厂牌麦田音乐全面回归，著名音乐人老狼担任主理人。官微呢发表的长文透露呢，泰和娱乐将鼎力支持麦田在音乐以外的延伸，包含音乐节、艺术电影、策展等关乎主流生活方式和年轻人亚文化领域。 明天呢，位于石景山朗园 Park 艺术园区内融合的传统与现代的工艺书房即将对外开放，市民呢随时可以来此享受免费的阅读体验。这个书房呢，书屋完全是属于公益性质，读者可以随时来这里借阅各类图书。 中国青年女导演竹元清自编自导的处女作长片电影《星稀的三四奇遇》入围了威尼斯的策展日单元。 嗯， 将与本届电影节所有的处女作电影呢共同角逐未来之师的大奖。这位年轻导演呢本名是邓小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是剪辑师出身。他曾经指导过短片《人形容器》，并担任了《不成问题的问题》等多部影片的剪辑师。 那么另外呢，由陈国富、周迅、陈坤三位创作人共同创办的山下学堂致力打造世界一流的表演学堂，自然得有一流的老师了。8月15号到25号奥斯卡明星导师、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的教授克里斯托弗·贝叶斯将前来举办为期10天的表演工作坊，情感的想象向好奇的身体出发。还有一点时间，咱来看看大家伙儿有什么新的主意没有？ 啊，刚才那个难受的李小胖不是说要是盖医院什么的吗？ 啊，对， 他说他是儿科大夫哈。 哦，是吧？ 啊、 那您这创意，我估计可能是不是得到了很多小朋友的启发呀？ 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嘛，就是想干什么工作，然后再盖一单位嘛，是不是？ 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对于咱们单位？ 嗯，我不敢。 没事儿，咱们今天说的不当事儿。哎呀，谢谢啊，这么多的朋友。还有知足常乐说，十亿元花出去，说容易也容易，咱干脆啊，直接都做公益，全部捐出去，分分钟搞定。这倒也是一个法子， 这倒好，但是你可能不符合人家一定要花掉这件事儿、 哎，确实是因为电影当中是有这么一个界定的。 对 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一说，十亿元您打算怎么样在一个月之内花出去呢？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are the thicker lane. The way she dropping on that thing got me wanna spend my money on her. She get it.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人还问呢，哎，珊珊啊， 啊， 你这学打小就学京剧，不会是宗美一派吧？快点肯定一下我。 肯定你不是。 那是荀派。 因为我是学昆曲的。 哦， 宗美一派是京剧嘛。 对对对，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那也是同宗同源嘛。 对对对， 来一段吧。 啊，别啊。别，我你知道吗，我唱都怕大家不知道是哪一折就、嗯、 没关系，反正我们能听出油饼味的就行， 油饼味。哎，其实还真的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嗯。以前学戏的时候吧，因为我唱青衣的、 嗯、 老师当时分我一折子戏，就是说你来到时候先练习一下秋江这折子戏。 嗯， 然后我的那个台词里面是写的，我是一个小尼姑、 嗯、 然后我去这个江边去追我的心上人，台词里面说就跟那个 什么小尼姑去追心上啊、 因为是有一个男孩是那个尼姑庵里面的这个住持、 哦、 他的侄子、 嗯， 然后呢要上京赶考，上京赶考之前呢就要在尼姑庵觉清静嘛，世外桃源去学习， 结果就发生了一些事， 结果就认识了其中一个呀被老尼姑从小捡来的一个女孩， 嗯， 她其实带发修行， 哦， 这算是半个俗家，但是因为是整个那个寺院里面的这些老尼们给她养大的，所以这个女孩就也住在尼姑庵带发修行，然后呢一来二去都是年轻人嘛，两人就觉得很欣赏， 互生情愫， 但是那个老尼知道之后就不高兴，说 当然了， 你要好好学习，你赶紧提前上京去吧、 嗯、 等于还没到快赶考的时间，就是他先就是 走了， 出发了，出发了之后，小尼姑听说之后，哎呀，怎么就不告而别走了呢？他就追去了。 嗯、 然后这折子戏讲的就是在江边，他找一个船夫，然后乘船上京去追这个男孩。结果在这个船边，哦，就当时看那台词里面说，这个船家就问，哎呀，你找什么人啊？我说我这个人啊是头戴冠巾，然后那个衣着蓝衫，反正那个台词写的这个年轻人很风度翩翩，很帅。 嗯嗯。 后来当时一起学戏的小伙伴就说，哇，珊珊你真幸运，你看你这个戏还是个爱情戏。然后说 多大点儿啊？你们那时候就谈爱情？ 对，然后 你们那小不点儿吧，都是 也不懂嘛。但他们就觉得、嗯，哎，感觉你这个戏特别好，是童话故事，就王子公主的故事。我们都特别羡慕这折戏、然后我当时也觉得沾沾自喜，特别开心，嗯，好幸运。然后我就问老师，老师请问谁演那个帅气的小伙子呀、啊、然后老师看了看我说，哦，你这折子戏男主人公不正面出现。我说那不是有个对手戏吗？他只有一个船家。所以就变成了老生， 心拔凉拔凉的。打小的心内心就受到了创伤哈，对爱情就失去了希望。 对，咣当一下，只有一个船家。 找你们老师算账去，嗨，开个玩笑。来看看改变自我说了，哼，你们说这十亿，我要有我就开粥厂啊！想想当年马三立老师说的那段相声，我给他实现了，我开粥厂，我给所有的人送粥喝，不错。现在这个时节正好是喝绿豆粥的时候啊。里边加点红豆黑豆对身体更有营养。 对，刚才嘟嘟就说了，刚才我问我女朋友来着 啊， 但是呢我也给她加了一个限定，就是任何可能都会造成增值或产生效益的方式不行。 我的天哪，好麻烦。 是必须彻底花光，不能产生效益和收益。你看人家总结得还特别好。 嗯， 然后呢她说了好几个办法我都说不行，然后她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目测只有吃吃喝喝能做到吧。接着我女朋友沉思了一会儿来了一句，嗯，我想花这十亿把你脑子取出来拧拧看里面到底这个水、是两位。 好吓人呐、啊！ 这到底流的是什么水？拧一拧， 凉了。以后多多要跟他女朋友约会的时候，心里还不得上蹿下跳、七上八下的？ 你这有个暴力的女朋友。 对啊，以后都不敢跟他亲近了呢。春风十里说，我要有十个月，我一个月呢肯定花光，我就买股票啊。我告诉你，现在股市不行，现在是低点呢，我现在全部买进，我这一个月之后说不定我还能赚点呢。 不用说不定，你这十亿足以成为大户室， 然后就直接被套牢， 直接操盘。你这 真的假的呀？ 你这十亿绝对可以操盘了。 那你得找一个怎么讲体量小一点的股票，你能操盘。那大的 十亿也可以， 也可以吗？你买个阿里巴巴。 我跟你说，再跌，你扔进去十亿，大概目前这一段时间还是有险儿呢。 立刻是会有回升的趋势。 我天，你厉害，你是证监会的吧？ 哎，我跟你说，会有很多的股市评论人会突然说，哎呀，最近某只股票为什么有大笔资金植入呢？因为我分析一下，是不是他们最近有一个投资是非常赢得股民的什么心仪，然后就开始分析了。这么一分析，大家都投。我跟你说，绝对能产生波澜。 哦，都是你们这样的人忽悠的。 我没钱， 所以我不玩股票嘛。我告诉你，这就是无底洞。 我算不过来，我不可能参加任何投资类的东西，因为都不赚钱。 脑子不够使， 不够使。 我也是， 不够使。 来看看啊，这个 S, 哎，这个、啊、扇子的这个是不是你刚才说的？ 没有没有、哦、没说， 扇子就说了啊， 嗯， 买房没有资格，买车我摇不上号，买游艇没有海周围，买飞机好像不能随便飞，买酒店担心赔了。 我觉得最后一个可以买酒店，现在你想想咱北京市的酒店基本上，我觉得 确定不赔吗？ 入住率可高可高了，尤其是暑假来北京玩的人多多呀， 挑费大呀。 你就买这一个月，俩月，暑期这俩月，等到九月份人一开学你就给卖了。 人家集团傻呀。 SE 说了，我小时候有个愿望，就是能够看见还原的圆明园，所以如果我有10亿元，我就把所有在国外的圆明园的文物都买回国，最好一个月内我先注册一个基金会，一边生钱一边买文物，买回来以后我就全部送回到圆明园。这个主意好， 但是他注册基金会把钱先搁在这里倒腾一下是不行的，我觉得他这不算花掉。 哦，那你就直接拿着钱去国外的那些拍卖会买去，直接建一个拍卖会。 这个首席尴尬官正好说了咱俩刚才说这事儿，他说我有10亿，我全买彩票，我肯定能中500万吧？ 那您觉得这个比例， 亏不亏？ 对呀，刚才珊珊不是还补了一个刀？ 你得中两个。 对、 啊。然后呢，最后完不成任务的原因是你还有这1000万。 哎呀，太狠了，太狠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是， 就是如果您有10亿元，像《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一样，您怎么像他一样完成任务，在一个月之内把它花光？ 对，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接下来这个板块我们来了解一组旅游消息。暑期到来，许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动物园，近距离感受奇妙的动物世界。那么在参观游玩的过程当中啊，不少孩子和家长就发现一些动物的笼舍内竟然是出现了旧床单、废报纸、杂草，甚至是废旧的塑料瓶，是我们人类的生活垃圾堆放进了动物的笼舍了吗？会不会对动物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呢？今日记者就采访之后了解到，这些个所谓的带引号的生活垃圾，其实是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有意而为之放进去的，是一系列丰容的措施，目的啊，就是让动物展现更多的自然本能行为，这属于高级阶段的动物福利了。 专家就介绍呢，适当在动物饲养的环境当中放置一些物品属于丰容措施，通俗解释呢，就是使动物的生活丰富起来，通过改善动物的圈养环境和日常管理，为动物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更多新奇刺激，排解他们的无聊，让他们展现出更多的自然行为。相比单纯的给动物喂食，让他们吃饱住暖，这是一个相对更高级阶段的动物福利了。 是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去国博瞅一瞅吧，好不好？ 好。 进入到七月份，国家博物馆迎来了暑期的参观高峰，平均的每天接待观众量大约是在5万人次左右，最多一天呢甚至是达到了5.6万多人，连续多天呢创造了历史新高，也超过了博物馆最大的接待能力。对此呢，国博采取了多种的限流措施。 比如说啊，前天午后 下午2点左右啊，这个雷雨初歇，国博北门入口参观的人群呢又逐渐的围拢过来了。等待入馆的长队呢一直排到了地铁天安门东站的出口处，为疏导客流，工作人员设置起了这个迂回绕行的护栏。很快折了5个来回的护栏里呢，就挤满了等候入这个馆的观众，大概有上百米长。根据这个国博相关的负责人就介绍，目前国博已经采取了有效的限流措施，明显提升了观众的入馆速度。负责人同时建议呢，观众错峰参观。目前国博每天参观的高峰时间呢是9点到10点半，就是上午，而是中午的12点前后和下午3点左右是相对人少的低峰期。如果在低峰期前来参观呢，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排队的等候时间。对观众的反应强烈的，希望国博采用分时分段的参观这些建议。负责人表示将会积极的考虑，根据实际的情况不断推出新的措施，力争保证高质量的观众参观体验。 好了，参观完国博，我们再去景山公园瞅一瞅，那儿呢再现了木海观鱼。那么今天开始呢，景山公园举办清凉一下奇妙的金鱼世界首届暑期金鱼科普文化展，展出像蓝兽、狮子头，怎么那么像吃的， 好饿是不是， 对对对，蝶尾、水泡、鎏金等35种共计500多条形色各异的精品的金鱼品种。 哎，金鱼啊起源于我国，不仅外形美观，还寓意的是金玉满堂，年年有余。虽然祖籍不在咱北京，但自乾隆年间传入北京以来，金鱼已经融入了咱北京人的生活。木海观鱼是老北京四合院文化的一部分，木海呢就是养鱼的木盆、 哦、 最好的金鱼呢是在木海里饲养的，在露天的院子里欣赏。这次展览持续到8月27号，展览期间开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8点半。 哎呀，我还真是很少见用大木盆养的金鱼，这次还可以去瞅一瞅、 嗯、 那木盆都不好，都挺少见的，不好找是吧， 木头的都贵， 对，尤其是实木的， 对，而且就是它能经得住水浸泡， 对呀、啊、你说这制造工艺不行的话，它肯定还漏呢，是不是， 对， 你瞅着还得挑毛， 咱俩累不累 不累不累，咱们俩继续出发，来关注一下暑期列车增开的热门线路。为了满足暑期旅客出游的需求，北京铁路局增开了长春、济南、青岛、烟台、宝鸡、郑州等方向的旅客列车，我们俩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天都有哪些个，好不好？ 好，7月28号到30号，北京到长春增开了D4605次列车，北京站2点56分始发，9点27分中到长春站。 嗯， 哎呦，7个小时不到，6个半。 对呀、啊，就到长春了， 哎呦， 多凉快啊！ 可以啊。 另外，7月29号开始，北京南至济南西增开了G339次列车，北京南站是晚上的8点25分始发，晚上的10点19分， 1个半小时 就到了。 高铁这个是， 我的天哪，这快哟， 真快！ 哪天咱应该这 约一个，约一个吧。 我告诉你，从昌平开到大兴1个半，估计都开不到。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前两天从北戴河回来，真的是每一刻钟一趟车。 你说它也是高铁吗？现在 啊，是不，它不是高铁，是动车。 动车大概多长时间？ 地字头，2个小时04分。 啊，就能开到北京啊！ 啊，而且你知道北京站哦， 哦， 而且真是每一刻钟一趟。 哇、哦，哎，我也可以考虑去趟北戴河。 你去我家住可以。 2天就能玩得很开心的、哦、是不是， 我爸妈现在都不回北京了你欢迎去住 好嘞， 你住我屋 可以，没问题 好，接着了解一下8月1号到8月30号，北京南站至青岛北站增开了G4169次列车，北京南站是下午5点50分始发，晚上10点41分就到青岛北站了。 嗯，还有7月31号到8月31号，北京南至烟台增开了G4219次列车，北京南站是早上起了7点30分始发，下午1点49分到达烟台站。哎呀，这么方便，咱们暑期还有一半的时间，对不对？ 对，但是给大家提个醒，暑运期间啊，这个安检可能会由于人流量过大，会有点慢，大家不要着急。 对， 另外要服从这个各个火车站的要求，比如说压力气罐，您不能超过100毫升，最好不带。 就干脆你就别带了， 对， 什么小刀啊、小剪子，咱们干脆也不带， 对 对 对，所以就是 省得麻烦。 为了快速进站，咱们所有的东西啊、行囊啊，都按照人家规范，咱们带东西。 嗯，是的。说到了今天的话题，其实一次就好啊，给我们一次机会吗？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

涂抹厚一些。 对对 对。 随后呢，研究人员检测到紫外线这个照射对志愿者皮肤的脱氧核糖核酸的损伤，就是我们说的 DNA 的损伤。结果显示，每平方厘米涂抹两毫克的防晒霜，志愿者连续接受强烈紫外线照射五天，皮肤受到的损伤小于不抹防晒霜，直接受到轻微紫外线照射一天。如果涂抹防晒霜厚度低于每平方厘米两毫克，那么保护作用就大打折扣了。比如说当涂抹厚度为每平方厘米 0.75 毫克的时候，起到的保护作用仅为原来的 40%。 根据先前的研究嘛，人们涂抹防晒霜的厚度通常应该是每平方厘米 0.8 毫克。 哦，那么英国皮肤病的专家协会就说，大家涂抹防晒霜可能太少了，而且涂得不均匀，或者是漏掉了某块皮肤，所以呢就除了这涂抹防晒霜之外，建议大家最好是再穿上防晒服，戴上帽子，或者是遮挡的一些防晒的物品。 我想问厂家，能把那个防晒霜弄不那么稀吗？弄稠一点就容易厚。 哦， 你说对吧？ 那你干脆就这样，你就涂完一层之后，你隔个五分钟你再抹一层，等它干了吸收你再抹一层。 哦， 差不多就行了吧。 其实我也不怎么抹防晒霜，但是我抹隔离。 哦，女孩的隔离是不是就有防晒功能？ 对， 但是那个好像防晒的倍数少。 对，但是呢，我是一个很糙的人，以前从来不抹这一类，但现在提醒大家两点，一点呢还是要抹， 当然 确实不一样。 嗯， 另外就因为它又容易干，缺水，紫外线都是问题。另外一点就是您抹完这，别忘了晚上卸妆，不要以为就是说我没化妆就不用卸妆。这个防晒霜还有这个隔离，它既然能抵挡紫外线，就说明它在皮肤一直停留着，是很难代谢下去的。然后如果您不好好洗的话，它可能会堵塞毛孔， 对， 所以你要把它当成粉底液一样卸下去。 这个女孩可能还得做得到，男孩多麻烦。你说我们男孩出去今天比如说玩半天，或者说去游泳，我涂抹一个防晒霜，我回来还得管女孩借个，因为我们不可能买卸妆油嘛。 怎么不能 啊？ 怎么不能？ 吓死我！当然，管如果你结了婚了，有女朋友了，管女孩借一下，管媳妇借一下可以。那要是单身的话，你还再单独买一瓶去。 我给你讲一下，卸妆油分两种，一种是眼及唇部卸妆油，另外是脸部卸妆油。 那眼和唇部哦？ 对，因为口红和睫毛膏还有眼影这些相对厚一点的妆的部分，因为一般的卸妆油是卸不掉的，所以有眼和唇部卸妆油。你完全可以买一个脸部卸妆油呀， 就脸的。 甚至比如说男孩说了，我没法去化妆品店，我买这个我就丢脸。 就是啊， 有一个办法。 嗯， 您家里有橄榄油吧？ 有。 您滴几滴在手上搓一搓，然后蹭脸上，蹭完了多蹭几下，揉一揉，揉完了再用洗面奶洗脸。 不惑你呀？ 不，当然不惑，因为好的卸妆油其实就是橄榄油啊。 哦， 橄榄油是最营养、最天然、最没有刺激的卸妆油了。 嘿，这个好，这个好，这咱们去超市就能分分钟搞定的事儿， 是吧？您那边做着饭，那边洗着脸，都用一瓶油， 嗯， 多好， 可以可以， 健康。 来看看大家伙儿的最后一点时间，看看大家伙儿的哈。夏末倾城夜半凉，磊哥，山女神好啊！如果我有10亿，我就买上一个小岛，然后在小岛上盖一个国际性的大型综合学院，起个名叫学院孤岛。岛上设施全面先进，学院分我普通生部、精英部。普通生呢，通过学习有机会成为精英，精英就在自己的领域可以更深入的去研究。我觉得这挑费怎么也得10亿，对吧？你看自己琢磨的还挺好哈， 您辛苦了。哎呦，还有一位叫什么？这有一位太长了，胖枣有俩黑眼圈什么的。我请所有的朋友上德云社看相声去。 嗨，那您的一个月他天天演，而且分早中晚三场都演不过来。 我想说，您未必能抢得上票， 是吧？尤其是暑期， 您还是听我们台就可以听到。 哎，对， 对吧？ 我还是觉得说了这么半天，够哥们儿，够意思，够姐们儿，就抹草儿 啊。 他说听了半天一个靠谱都没有。哼，我要有10亿，我马上给我们家高磊磊5亿。来，磊磊拿着花去，这点小钱儿算嘛？ 那5亿是不是你们家姨丈母说苗山拿去花？ 那他们俩夫妻二人还不得掰了？ 不呀，我们俩帮你完成任务的下月你们就有大批别的遗产了。 哇、哦、厉害喽。 是不是？ 嘿，好嘞好嘞，今天早上起来跟大家非常开心，在周末的早间呢互动了一个很 天马行空的话题。 有的人说天马行空，有的人说很有压力的话题，甭管怎么着吧，希望大家能够轻轻松松的开始两天的周末生活。 对，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制作三明治和汉堡包，路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至5层会员中心。